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转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5度。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蓝色预警，预计20号至21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广播节目每天晚上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每天的22点，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一些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和大家在广播节目中来讨论这些问题，也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生活中的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我们一起在广播节目中讨论的。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中每期都有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讨论。那么今天节目中所请到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也是一位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肖老师好。 孙岩你好。 来看各位的问题哈，有一位男士的问题。这位男士呢，在我们微信的后台啊，他发了很多条，是不同的时间哈，比如说隔个2-3天啊，或者隔那么半个月啊，他就会发来一条。他主要是为他的恋情所苦恼。这个男士呢已经35岁了。他说他大概自从自己20岁开始谈恋爱起，他就喜欢比自己大10岁以上的女性。他说至少是10岁的吧。前面也谈过恋爱，也是比自己大10多岁的女性哈。他说前面谈过的恋爱后来就告吹了，没有再继续下去。他说那么我是基本上没有办法和比我年龄小的，甚至是和我同龄的女生去谈恋爱的。我喜欢的，我能看中的，最能让我动心的，就是比我大10岁以上的女性。但是我就遇到的问题是，我追求这样的女性，人家都觉得我和人家开展的不是一段正式的关系，或者人家总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和我再恋爱。即便是我对这个人有好感，这些女生们也都会显示出各种各样在心理上不能接受。比如说我喜欢一位47岁的女性，其实我自己觉得她很美，她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都读大学了，那么我觉得呀，她在方方面面都非常的优秀，在我眼里，我就是觉得她是一个我很想追求的，也想和她在一起生活的这样一个女人。可是呢，她却百般推脱，她会觉得她有那么大的一个儿子不能接受我，她还会觉得我们之间年龄差这么多，我是在猎奇。另外她对自己的身体和容貌都有自卑，常常说她老，或者是她不能和我在一起，他会说他对未来没有安全感等等，这样的一些情绪吧。 那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可以成功的进行我这样的姐弟恋哈，所以想问问你们，他这个故事哈，他因为还说了好几段，他也说到了他之前的恋情恋爱，好像他只有之前一个女朋友是接受的，就是接受比他大很多，然后在那之后他就没有能顺利的开展一段姐弟恋哈，他自己为这个事情还特别的苦恼，他其中有一段话也说到了他自己，他说我也觉得我自己这个心理状态有的时候被别人说着说着我就觉得是不是我真的有问题，我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所说的这样有点变态和扭曲呢，对自己都开始怀疑了。 大家都说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哈，可能不同的人呢就会对爱情有着不同的自己的理解。那如果说来到咨询室里面，你去做心理探索，你会喜欢上某一类人，那一定是有着内在的原因的。但是呢，其实在生活中我们也没有必要每个人都去做心理探索哈，所以其实你喜欢这样的一类人，你就去喜欢就好了。那关于说为什么你的这些女朋友们都不能够好像很安全的很踏实的跟你在一起，我听你讲你和这个47岁的这个女性的关系发展，好像是在你们两个人就是还没有彼此特别了解哈，就是那个情感上那种深入还不够的时候，你就开始对她表明了你要追求她呀，你要喜欢她呀，好像会让她非常的不安全，因为她对你不够了解。所以其实谈恋爱啊是需要循序渐进的，你不能说你跟对方两个人还仅仅刚刚认识刚换完微信，他对你一无所知的时候尤其在你们外在条件哈，年龄的条件上相差这么远的情况下，你就直接去跟他表白说你想要让他做你的女朋友，那对方一定会感到你肯定是疯了吧，因为他对你一点都不了解，且不说是年龄悬殊这么大，哪怕是你去追求一个同龄人，那一定也是两个人在生活中有了一定的交集，然后呢他对你有一些了解，你对他也有一些了解，然后再来表白的哈。所以可能你的这个表白的节奏是需要把握一下的。 对。他所说到的比如说有那么一些女性可能人到中年哈，或者说这个一个比自己小十多岁的男生来向自己表白爱情的话，确实是有一些女性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包括他所说到的他的这个喜欢的47岁的这位女友对自己的外形容貌年龄，包括这个一般到了这个年龄可能女性确实也是进入了另外一个生命历程，甚至有一些女性可能也进入了中年危机，会不会也可能还会有一些为绝经期的各种各样的心理和生理的反应。那么在这个年龄有一些女性依然觉得自己光彩照人很美，这个状态也非常好，但是有一些女性她可能是觉得自己那个生理的状态也在走下坡路了，所以她会对一个35岁其实我们想象一下很年轻的， 是 很年轻的一个男生，或者说至少在生理上男生也是这样的，男生占有天然的一些优势，那么35岁的男生他们站在那里你还会觉得很亮很帅很年轻很挺拔，但是一位47岁的女性，大多数我们现在说的是大多数女性，那她都有了一些岁月的痕迹在她的身上脸上，包括她自己的心态和她的身体上。 其实呢在这种时候呢，就是无论是35岁对47岁还是20岁对30岁哈，其实在姐弟恋的时候是需要这个男生更加主动一些的，因为目前就我们的社会的形态来看，其实姐弟恋还没有成为绝对的主流，尤其是年龄相差太远的，年龄相差一两岁的还是在可接受范围内哈，一旦差到6岁、10岁甚至更多的时候，其实女性就很难再去主动了，她会有非常多的犹豫，那就需要这个男生要打消她的疑虑。 你需要做一些什么或说一些什么，就是你要去揣摩他的心态，他可能在顾虑什么，然后你去解决他的这个顾虑。举一个例子哈，我今天刚好就是跟孙岩聊天的时候还在说起来，就是我的一个女朋友，她就是被一个比她小了十多岁的一个男生追求，那这个男生呢就会很担心，他比这个女生小十一岁，可能会不能被接受。 对， 他甚至为了打消他的疑虑，来去隐瞒自己的年龄，给自己加几岁。然后他其实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也在不断的对这个女生说着一些他对于财务方面的规划，他打算如何去创业，如何开一个自己的店，未来他要如何承担这个丈夫的责任，他要怎么样为他创造好的生活，让他不要担心说因为你比我大那么多，好像我就不能够承担丈夫的职责，就是他也在想很多的办法去打消他的女朋友的疑虑。那其实作为你来说，你可能你就观察到自己就是喜欢那些比自己大很多的女生，那你可能就需要想办法去揣摩你喜欢的这个女生有什么疑虑，那你要去打消她的疑虑，而且你不能仅仅是说，你要在行动上去做一些什么，比如说去更好的给她一些情感上的安全感呀，包括呢，如果你的这位47岁的女生，她的这个可能要考虑的，她可能都在规划她未来的退休生活了。 对， 那你可能要去跟她讨论她退休以后她打算怎么样弄，但那个时候你将如何经营你跟她的关系？那你现在要为她几年之后的退休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而且你在行动上已经在做准备了，那你需要给他这些安全感的。 有一些人，有一些姐弟恋哈，比如说遇到的这个男生比自己小很多的男生，他可能虽然在年龄上是要年轻很多，可是在心理的成熟度上还是比较匹配的。 是的， 这样的一些姐弟恋呢，往往可能女性越来越踏实，因为她知道对方就像刚才肖老师所说的这样，无论是在财务能力还是生活规划上都能够想得比较远，那么计划也是比较踏实的。通常人到中年的女性，你说愿不愿意要那种很浪漫的瞬间？当然愿意，很多女人到老都是很愿意要这种爱情当中的浪漫哈。但是浪漫或者这种一时之欢啊，那么很多女性她会觉得并不是生活中的主旋律。人到中年之后也经历了岁月，那么很多女性她可能还是想要一份踏踏实实的生活计划。 是的， 我的生活我能够看得到摸得到，我的生活究竟应该怎么办。那么也有一些男生呢，他和女生年龄不仅是年龄有差距，那么在心智上可能也有一些差距，或者就是说他自己在心理的成熟度上可能并不够，贪玩开心没问题，真的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姐姐，甚至是找了一个妈妈的心态，也有这样的男生。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姐弟恋，就您觉得如果他们要走下去的话，他们该怎么办呢？ 那就需要这个男生需要在心智的成熟上加把力。否则的话，其实没有哪一个女性哈愿意就是在嫁丈夫的时候嫁了一个儿子，尤其是当他的年龄已经到了35岁往上哈，甚至40岁往上的时候，其实女性会更加变得理性，他们会更多的考虑现实的问题的，所以如果你已经评估说你在心智的成熟度上可能比你的女朋友要年轻一些的话，其实你是需要去加把劲儿的，否则的话可能会让对方感到没有安全感，谈谈恋爱还行，一旦谈未来估计他就要退缩了。 对，所以有些人呢，这个如果年龄差得很大的话，那么在现在周边也有这样的人，周围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可能选择的也就是谈一份恋爱，享受一份爱情。 是， 但是有一些姐弟恋呢，可能双方还都是有意愿把它落实在未来的生活中的，也就是说想在一起做夫妻进入婚姻，有些人还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想一份姐弟恋更长久的话，他可能和仅仅去享受一下恋爱的感觉还是不同。 是不同的，是需要很多落地的规划。 包括两个人能够直面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如果两个人年龄差有10岁，那我们的社会其实大部分都是男性比女性要年长几岁的，那如果你们两个人在一个50岁一个40岁或者一个50岁一个35岁，你们两个人出门的时候，这个外表的差距可能会给你们带来一些心理上的压力的。那像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包括如何面对双方父母，怎么样去处理你们双方的朋友圈，包括这个年龄差所带来的人生阶段的差异哈，包括情感心理的需要的差异，这都是很需要两个人直接的面对面的来沟通讨论的。如果不讨论这些，那恐怕是没有办法让两个人往婚姻的方向去走的。 对，所以在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大家也是要明白彼此的心愿究竟是什么。有一些可能，比如说这个大姐姐，这个姐弟恋中这个大姐姐也许仅是想享受一份恋情而已。但是有一些可能这个大姐姐还是有勇气要开启一段新的生活，比如说这个考虑到以后的婚姻。那么像这样一些大家都是也得有一个交流，不仅仅是这个姐弟恋中的姐姐了，包括这个弟弟也是这样的了，包括这个男生也是这样的了。就是大家的关系定位会怎样，未来的走向会怎样，这其实和其他的恋人也一样，在这样的关系中还是应该更透明的有一些交流更好。 是的，是的，而且两个人在一起了以后，就不能够太强调姐弟恋这样的一个标签了。因为一对成功的爱人哈，一段成功的恋情是需要两个人在情感上、心智上、成熟度上是有所匹配的。那两个人不能够太过于强调说啊，因为你比我大，所以这个你要多做一点啊，因为你比我小，所以我就要让着你。那这样的恋情是走不远的。两个人真正在一起以后，在感情关系里面必须要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然后两个人共同承担责任的，只有这样才能走得远。 好，谢谢肖老师的提醒。和大家刚才分享的是关于姐弟恋。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今夜思雨时，我们每天和大家会探讨情感问题，这些问题也都是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或者在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孙岩参与我们的节目。有一位女生说，我最近刚刚发现我暗恋的人其实早就有了女朋友了，而且呢，其实他经常在朋友圈里晒他和女朋友的一些秀恩爱的照片，但是他把这些照片独独屏蔽了我以及我周围的几个我们共同认识的人。他说其实呢，他总是在和我暧昧，他应该知道我对他是有一份暗恋的，只是呢我没有主动的说出来，我确实也一直希望他能够主动说出来。他没有说，我也没有说，可是这一年多我还是在享受着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算是偶尔晚上他给我来一个微信跟我聊一会儿天，我都能很幸福。他应该是知道这种感觉的，每一次就在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希望的时候，他总会主动的再联络一下我，而且他对我说的那些话应该不是普通朋友之间说的话，是那种比较暧昧一些的。也就是因为他一直没有明确的表白我是不是可以做他的女朋友，而我呢主动约过他一次被他回避了，他当时说他有事儿参与不了这个活动，我就没有敢再主动的约他。可是毕竟对他一直是有一份好感的，现在才知道他有女朋友的事情人家一直都瞒着我，我该怎么看待我和他的关系呢？现在觉得很伤心，可是即使知道了他有女朋友，也知道他一直只是和我暧昧而把有女朋友的事情瞒着我，我为什么还是放不下他呢？ 因为你就是喜欢他呀。嗯，而且这个男生他之所以这样对你，是因为其实他也享受着你对他的喜欢。也许在他心目中，他觉得你也是一个蛮不错的女孩哈。嗯，因为有了你对他的喜欢，更加让他确信了说他还是一个蛮不错的男人这样的一种感觉。嗯，所以其实你也应该感到高兴，说明他愿意，在他心里面他是认可你的，只不过他已经有爱人了。 嗯， 这个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嗯，对， 嗯 嗯，所以怎么放下呢？因为通常发现人家有女朋友了，然后也发现自己的这一段暗恋可能暂时没有什么希望了，因为人家都在朋友圈里面已经秀恩爱了。 嗯， 那说明人家的感情可能蛮高调，或者人家的感情可能也比较稳定吧。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能把对方放下来呢？ 嗯，好像没有什么秘籍哈。 嗯 嗯，伤心一段时间，慢慢的就淡了吧。 希望是这样哈，伤心一段时间，慢慢的就淡了吧，总会过去的。 嗯， 这样的暗恋不会跟随你一辈子的。 是的， 是吧？ 嗯，而且再说了，其实有的时候暗恋一个人，是蛮痛苦的，但是在这个痛苦里面也是有甜蜜的。嗯嗯，然后这一年里面，他也给过你一些甜蜜的时刻，其实这也是你人生经验的一部分。嗯，起码你通过他知道了暗恋一个人是一种什么滋味。 下面呢，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一位听友哈，在我们的听友微信群里问的问题。他的这个弟弟啊，和另外一个女生，比自己大五岁的女生呢，现在正在谈恋爱。弟弟曾经有过一段婚姻，有过一个五岁的儿子，而这个比他弟弟大五岁的女友呢，也有过婚姻，但是没有孩子。这位姐姐现在担心什么呢？说这两个人啊，现在已经同居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嗯，在这个一些大家相处的场合，看这两个人挺幸福的，挺和睦的，但是两个多月以来，弟弟已经向我们咨询的这位姐姐诉苦三四次了，说这个和女孩单独相处的时候啊，女友啊，这个觉得相处起来很累，很辛苦。她说是不是因为女朋友呢，在过去的关系中，婚姻中可能有什么不愉快的地方，怎么相处起来就没有那么好相处呢？那么这位询问咱们问题的姐姐说他们两个成年人还好，能过就过，不能过就好聚好散呗。但是啊，可怜了我弟弟的孩子，失去了母爱几年，现在呢，在我弟弟这个女朋友身上重得了母爱，因为这个女孩对我弟弟的孩子很好。如果弟弟和这个女生他们之间真的不和了，这个小孩子又要承受失去母爱的感觉，这个童年，这个生活的影响，生怕对这个孩子有更多的阴影。嗯，所以呢，他说该怎么办啊？他就把这个他弟弟和这个女朋友的聊天记录还发过来了。其实我没看出什么来，就是两个人，感觉到这个，比如说男生不明白，说我到底伤害你什么了？女生说没有啊。要怪只能怪我自己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些啊，也没有什么指向性的一些话。嗯，然后这个姐姐就问咱们说，他们的感情啊，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怎么才能让他和女朋友更和睦呢？ 嗯，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关爱弟弟的姐姐哈。 哎，对的。 嗯，我还在想，不知道这个弟弟知不知道姐姐对他这么好。 这个姐姐已经在之前就问过了弟弟的情感问题，我们也曾经回答过了。 哦嗯，很明显这对姐弟的感情挺好的。弟弟在他的就是情感生活当中有什么不愉快呀，有什么不开心呐，都会来跟姐姐来倾诉。嗯，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姐姐好像从弟弟的倾诉里面更多听到了弟弟的痛苦。 嗯 嗯，还有弟弟的对这段关系的不满意、无助，姐姐想帮他，可是又觉得听弟弟的语气，好像是要放弃了， 嗯、 那么痛苦哈，嗯，但是事实上呢，我不知道姐姐的那个婚姻生活是什么样的，一般来说呢，就是一对恋人刚刚在一起不久的时候呢，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情都能上升到非常严重的高度哈，这也是很正常的，两个人需要一段时间的来磨合，然后在磨合的时候呢， 又要处理以前的关系里面遗留下来的伤害和痛苦，又要处理他们现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认知习惯，这些方面的冲突哈。 嗯， 确实，这种再婚婚姻呢，在磨合起来会比初婚要困难更大一些。 对， 嗯，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弟弟再来向姐姐倾诉的时候，姐姐其实要做的是去督促弟弟来自己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 嗯， 不要总是去抱怨他的女朋友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女朋友固然有女朋友的责任，但是其实弟弟也有弟弟的责任哈。首先就需要去对照两段关系。诶，你看你现在抱怨他的问题，在你以前的婚姻里面是不是也曾经抱怨过呢哈？ 对。 那你现在正在面临的困难是不是也有一些你自己的性格当中的问题呢？同样的问题你在你以前的关系里面是不是也曾经出现过呢？就是如果姐姐想要帮助弟弟的话，可能你更多的并不是给他建议说，哎呀，过不了就别过了，这个是在火上浇油。 对对对，说的对。 对，对弟弟有帮助的就是，那你想想你自己的问题，因为你们是姐弟。你再怎么说话都不会让他伤到他的，有血缘嘛。 对。 所以你要多说弟弟的问题。让他去反思自己，让他去肩负起来修复跟女朋友的关系这样的一个责任，因为也要让弟弟考虑到，你看你女朋友对你孩子这么好，就单看这一点，你都要努力的想办法去解决你和女朋友关系当中的矛盾，不要重复前一段婚姻里面的问题了。 说得好，这是姐姐可以做的。 是的。 好，谢谢肖老师的提醒。我们这位听友哈，这位做姐姐的这样提醒一下弟弟，希望他们的关系能越来越好。今夜思语时，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大家如果有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 Cause you and I all got an angel 才快睁开这双眼，你就会看见真爱。在他的身边却看不见，永远不是永远，没有终点。 Oh no， 不要像个刺猬，动不动就是拼命防备，留一个小小空间给等爱的人自己体会。 Cause you and I all got an angel 才快张开这双眼，你就会发现真爱。 Cause you and I 都开始更明白，这爱情的真谛就是要放手简单。 You and I发现爱 ，Oh no， 时间不能重来，或者倒转 ，Oh no， 跨越这地平线，要找寻守候，你有多难？或许你真的不懂，要如何才能好好爱我。身边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5度。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高温蓝色预警，预计20号至21号，本市大部分地区的日最高气温达到35度以上，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心理作家肖雪萍老师。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给我们提出来的情感问题。有一位女士说，我结婚不到半年的时间，我和我先生，我们两个人就异地了。工作的原因，他就去了外地。我每天都非常非常想念他，而且我得经历那种原本是一天都离不开他，到现在几个月才能见他一面这样的心理落差。我心里边很别扭，很别扭，因为在这个城市我父母都不在，他父母呢是在这个城市的，和他在一起过去，他就是我最亲近的人了。我在这儿同学也不是很多，老乡也不是很多，单位里的同事关系也都很一般，所以呢，没有他在，我挺难受的。我在这儿连个闺蜜都没有，非常非常的想他，每天就想和他多说话。但是我问你们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他没那么想我，他的表现也没有那么想我。我特别想念他，我对他说我很想他，问他想我的时候，他基本上都不大愿意说，有的时候就是在敷衍我，就是对我说还行、想等等。我一个人在这儿的那些情绪，那些不舒服的地方、不开心的地方，我跟他诉说，刚开始他还愿意听，慢慢的他就不愿意听了。所以我想问一下，该怎么办呢？我那么想他，他为什么不那么想我呢？我怎么样才能让他也想我呢？ 嗯，我倒觉得你需要关心的问题不是说让你丈夫怎么样想你，而是你们怎么样尽快的想办法结束这种异地的婚姻。同时的话呢，你还需要认识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哈。正是因为你过度于依赖你老公，好像你一天不见他都受不了，你除了他之外没有其他的让你感到有滋养、有支持的关系，他才会接受一个外地的工作，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离开你一下，让他有一个喘息的空间。所以呢，你有必要花一些时间精力是去建立你自己的社交圈，让你能够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关系好的同事，你还能够从父母啊、公婆呀那边得到一些情感上的支持，不要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你老公那里哈，他是受不住的。 对，尽管他也提到了，他说可能自己不是这个他现在所在的这个城市的本地人，同学朋友闺蜜都没有，那么也是可以慢慢的给自己建立起一些社会关系，也开始去结交一些朋友，其实或者是你去找一些你一个人现在能做的事情， 对， 比如说你喜欢跳舞的话，你就去报个跳舞班。 对， 你喜欢健身的话，你去报个健身班，就是把你的业余生活安排一下，然后你就会发现在这些新的平台上，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新的朋友认识。 是吧？ 是的，是的。 其实认识朋友就是这么认识来的。 是的，就是你需要培养你自己的兴趣爱好，你也需要有你自己的人生追求，有一些你的精神上面的追求。那可能有一天你就发现哈，当你成为一个有一些朋友能给你支持，然后有你自己的兴趣爱好，有你的人生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当你对你老公没有那么的天天都想要抓住他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不由自主的想要回来你身边了。 所以你试一下，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哈。 是， 不要，既然现在暂时是一个两地的状况，那么你也知道，一直用黏着他的这个方式，思念他黏着他的这个方式，看来你和他现在都没有那么开心，你就换一个策略。 是。 另外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还没有结婚，原因呢是中间我出国了3年，然后现在回来了，他呢就一直在出差中，我们两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事业很忙，迟早要结婚就没有太当回事，在一起的时候呢会同居，不在一起的时候各自也有各自的住所，我有自己的房子，他呢有一处自己租的房子，所以呢我们还觉得挺轻松的。想跟你们说的问题是，大概就在上周，我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直接打到我的电话上的一个陌生的号码，但是是一个本市的手机，这个手机号码呢打进来了之后就对我说，他说他是我男朋友的女朋友，他和我男朋友交往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他说我男朋友不愿意告诉我，那么他由他来告诉我，他希望我和男朋友的关系能够解散。他说主要是我的男朋友心里觉得对不住我，因为时间太长了等等这些。这些我放下电话之后呢，我当然第一个就找的是我男友。我问了他，他说他根本不认识这个人。他说让我不要理睬。他说他什么都不知道。他在说这些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这些好像是他有意识导演的，或者是他有意识回避的。之后我也没有感觉他有什么大不同。我现在心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尽管我还是一个比较有定力的女生，可是谁接到这样一个电话都会胡思乱想啊。作为我就会想很多，特别是对方说到了他跟我时间那么长了等等这样一些话，我觉得这些话如果不是从他嘴里说出去的，谁又会知道呢？我该怎么看待我们的关系呢？我该怎么继续下去呢？ 这个确实有一点难办呀，好像事情变得扑朔迷离。因为男朋友这种矢口否认，好像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一个人，也会让你无从下手。 对，好像就是别人开的一个恶作剧玩笑。 是的。但是这样的话呢，我会想，如果是我哈，既然有那个女孩子的电话号码，不如我再打个电话给她，出来聊一聊，来对质一下哈，看看到底是不是恶作剧。你要先把这个事情给搞清楚，然后再来看你们的关系到底该怎么办。这是一方面。还有的话，其实我还想到，你们虽然说有10多年的关系，但是其实一直都是在异地的哈，甚至还异国过。本来你们之间的这个空白的时间，就是他一个人的时间和你一个人时间都有一点太多了。然后呢，听你说好像你们之间彼此的交流，在情感上的交流也不够特别深入。那本身就算这个电话是一个恶作剧哈，好像他已经在影响着你的安全感和你对他的信任了，那不如借着这个契机，你跟你男朋友也需要进行深入的讨论，就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发展。这么长时间了，你们可能要么结婚要么分手，你们不可能永远是谈恋爱的状态的哈，需要给你们的关系来进行一个落地了。 对，都已经谈了恋爱11年的时间了哈，别再找那些理由，什么忙啊，什么这了那了，出差了，到底要不要结婚？ 是的， 如果要结婚的话，就早一点进入到这个 结婚的这个关系里边。 是。 当然如果你们俩都觉得有没有婚姻都无所谓，那也没什么关系，但是那就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挑战。 嗯， 是吧？ 是。 嗯，这个婚后的关系和恋爱的关系还是会不一样，包括人的心情情绪可能都会不同。 嗯，是的，因为在我们目前的法律来说，如果你想要孩子的话，那就必须要结婚的。 对。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还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男朋友的爸爸妈妈吧，是在我男朋友6岁的时候就分居了。他爸爸呢，在外地，他爸爸在一个工地上，自己啊，大概是有承包，赚了一些钱。后来呢，和另外一个女的就在一起了，似乎是没有结婚，但是和另外一个女的已经有孩子了。而他妈妈呢，就到了我们这个城市。我男朋友在这儿工作，他妈妈就和我男朋友住在一起，也就是说他妈妈和我男朋友的关系一直都是比较密切的，比较好的。在我出现了之后呢，他跟我说了不少他妈妈的事情，我听得出来我男朋友对他妈妈很孝顺，很心疼他妈妈。他妈妈呢在这儿只是给别人做一做家政，因为文化程度也不是很高。我要说的是，我第一次到我男朋友家里去，当时就挺诧异的，因为提前已经跟他妈妈说了我要去，但是到他们家之后，我发现他妈妈连菜都没有买，更不要说做饭了，冰锅冷灶的，坐在那里呢，也不是一个很好的脸色。后来我男朋友，就自己赶紧做了饭，向来都是他比较懂事儿。在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他会抢着干一些家务活。再后来呢，我问到他，他说他对他妈妈说了，准备一些饭菜，可能那天他妈妈是累了，我就没多说什么。那是第一次，可是后来慢慢的我就感受出来了，每一次我去他们家，他妈妈都不是很欢迎我，甚至连水果都不愿意给我吃。他妈妈削苹果也只是给我男朋友削一个苹果，就像没看见我一样。再后来我就看得出来，他妈妈明显吃醋，如果我和男朋友当时开开玩笑亲近一下，也就是说男朋友的妈妈对他的占有欲还是很强的。慢慢的我们的关系已经走到要进入婚姻了，他妈妈呢也不提什么意见，但是他妈妈似乎也并不是很赞同。总之他妈妈每次我见到的时候就是脸很冷。我想问一下该怎么相处啊，该怎么办啊？我不能让男朋友完全不管他妈，因为他妈妈毕竟最亲近的能依赖的就是他，而且男朋友是一个懂事的人。可是在这样三个人的关系当中，我又明显的感觉到他妈妈对我的不说敌意也是很冷漠，我该怎么办呢？ 嗯，遗憾的是没有听到她说她男朋友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做过一些什么。 就是我妈不给你做饭，来我给你做，我妈不给你削水果，来我给你削一个，可能是这样吧。 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是需要这个男朋友去跟她的妈妈正面交涉的。她不可以把你推出来哈，去跟他妈妈交涉。因为很明显这位妈妈由于长期的一个人单身生活哈，她对她的儿子投注了一些不是属于妈妈对儿子的情感哈，有一点像是女孩对男朋友的情感呢。所以呢在你去到他们家的时候，她才会对你这么的冷淡。为什么我说这个问题很严重呢？因为她的妈妈没有老伴儿。那将来你们结婚以后，有可能她要跟你们一起生活的。那一个厨房容不下两个女人，她妈妈对你如此的有敌意，未来是会影响到你跟你丈夫的婚姻关系的。而在那个时候，你作为儿 媳妇，你总是理亏的，你的位置是非常的被动的。 嗯，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文化里面是要求儿媳妇对婆婆是要尊敬的，但是呢，你这位婆婆对你充满敌意，他是没有，他不可能配合你，让你尊敬他。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在婚前的时候，要求你的男朋友去跟他妈妈交涉啊，我要用交涉这个词哈，让他妈妈能够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去调整他自己，不能够继续跟你来争他的儿子。 所以这个主要的工作是你男朋友来做的。 对，是的。 他不能只是在里边这个和稀泥。 对，绝对不可以。 他不能只是在里边这个说，哎呀，你就看在我妈的份上，你就别当回事儿，睁一眼闭一眼，是吧？他还不能是这样的。 对。 如果这样的话，将来可能矛盾依然摊在那儿。 是的。 你会觉得进入了婚姻关系之后，你承担的还会越来越多，因为那时候都已经是一家人了。 如果有了孩子的话，事情就会更复杂。所以呢，要在婚前解决。我首先想到，也许你的婆婆，未来婆婆还挺年轻的哈，考虑给她找个老伴儿吧。 哎，这倒也是一个办法哈。 就是 能让她不要把儿子抓得那么紧。 是的。 但是如果说人家不接受的话，那么就要靠这个儿子去说服妈妈了。至少要让妈妈懂得这个道理。 是的。 是吧？另外，有一位女生说，交往三年了和男朋友，但是慢慢的就觉得自己不喜欢他，起码不是想结婚，也就是说一想要嫁给他，自己就觉得挺没劲的。可是呢，在他身上已经算浪费了三年的时间了，自己也是从25岁到28岁了，现在啊差不多每周都会见一面，但是自己就觉得没有爱他的感觉，不见的时候不惦记他，他要说他周六周日有点事儿见不成，我还觉得挺高兴，约闺蜜去逛街。其实他学历高，人性格不错，比较善良，挺厚道的，对我挺好，我父母也挺喜欢他的，但是我就是觉得我没有那种爱他的感觉，就是没有那种为他什么都愿意去做的感觉，真的要为他做点什么我会计较，就跟你们说我的一个小心眼吧，就说给他买礼物吧，我这个人挺大方的，但是在给他买礼物的时候，我都舍不得花更多的钱，我都会想，就那个便宜的吧，就那个随意一点的吧，我真正的不会考虑到他需要什么，他想要什么，我越来越觉得我不爱他，怎么办呢？ 那很正常。不见得一个人好你就得爱他。我倒是觉得这三年并没有浪费。你通过这三年的来往，你已经了解了你不喜欢他这个类型的人。同时呢，你也谈了一场你知道的你并不喜欢的恋爱，那你以后就可以知道怎么避开这样的一种恋爱关系。其实这并不是浪费哈，你要把它看成是你的人生经历的一部分。 所以该怎么办呢？ 所以的话呢，如果你想要跟他分手，那还是分手吧。因为什么呢？未来哈，其实不是未来，应该说现在哈，人们的婚姻是靠什么来维系呢？是靠爱情维系的。如果你不爱他，你们将来在一起结婚，其实你也是对他不负责任哈。他娶了一个并不爱他的妻子，其实也相当于他得到了一段不幸福的婚姻，这个你也要负责的哈。又何苦这样子去为难双方呢？ 对。还有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啊，说我和女朋友呢，我们俩是相亲认识的，和她相处了几个月，相互都蛮喜欢的，那么家里边就开始张罗给订婚了。这个订婚啊是这样的，两家人呢就聚在一起说一些细节，包括说说礼金啊什么的哈。本来两家人都挺愉快的，在我们这个地方呢，是两家人一起约着喝早茶，还挺开心的。但是突然呢，他家里呢就提了一个要求，就说要给我女朋友买一个钻戒，而且这个钻戒一说还是3万多以上的一个钻戒。因为当时啊，我家里边暂时不是那么的富裕，家里边有一些钱已经支出了， 而且呢我自己在生意上又不是很好，一点小亏损吧，所以呢当时我们在家的时候也就商量着，如果对方家里有一些额外的提出需要付出的礼金，那我们先婉拒一下或者往后推脱一下。这时候呢我妈就对对方说，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能不能晚个一年半年的，或者结婚以后再一定补这个钻戒。但是对方说了，没有钻戒就没有办法结婚，因为钻戒就是结婚戒指。我当时看着我的女朋友，我的女朋友只是低头吃东西喝茶，似乎这一切跟她都没有关系，完全交给了她爸爸妈妈和我父母谈这件事情。我心里边挺凉的，完了之后呢就和她有点不愉快了。她呢还挺生气，她说结婚当然是要钻戒的，如果没有钻戒的话，没有婚戒的话，叫什么结婚啊。我觉得她不懂事，现在就想的是放下和她的关系，但是又挺纠结，除了这件事其他的事情对她还都挺满意，她都挺好的。这究竟是两家人的问题还是我们两个人的问题？一个钻戒就能导致一段挺好的感情搁置吗？ 嗯，这会不会是双方价值观的差异呢？嗯，好像男朋友希望女朋友能够来多一些跟他讨论两个人的爱情的关系哈，嗯，因为有了爱情我们再来谈一谈别的事情。但是女朋友仿佛觉得这个钻戒就可以代表你对我的诚意，如果你没有愿意付起这个钱的话，好像你对我的诚意包括你的负责任这个方面是不够的。这似乎是价值观层面的一个撞击哈。 嗯，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需要去跟你的女朋友有一个单独的沟通。 嗯， 首先是要看哈女朋友的这个态度有多大程度上是受了她的父母的影响。 嗯， 比如说如果女朋友是一个性格不够独立的人，她在心理上总觉得要依赖父母，害怕父母不高兴，那么她的父母在主张这个彩礼啊钻戒啊这个方面的时候，她就不敢表达她自己的想法，她就会无条件的认同自己的父母。这是有可能的。 这个男方啊在还没有去见女方家里的时候，你看男方一家人也商量了，说诶，对方要是提出比礼金更多的一些要求的时候，咱们就先由妈妈出面先婉拒一下哈，往后拖一拖。你看你们也在家里商量了，对不对？ 对。 那人家女方家里也有可能也商量了，对不对？妈妈可能也说了，那个餐桌上你不要说话啊，对吧？这个事情都是我跟他妈妈两家人交流的事情，你一个女孩子家你就不要在那儿更多的说话了，那是有可能的呀。 是的。 所以你女朋友在饭桌上不敢说话，只敢低头喝茶。 嗯，是这样子的。就是能看得出来在他们两个的这个感情关系里面，就是在谈婚论嫁的时候，双方的父母来主持了局面。 对。 嗯，这两个人就是听从父母的安排，但是因此呢好像也影响了男朋友对女朋友的看法。 对。 好像觉得你都不体恤我们俩的感情关系。 对， 所以呢解决方案还是要你们两个人私下来聊一聊对于这件事情你们的看法。事实上最后还是你们俩要结婚，要考虑到说这个结婚的方式啊婚礼啊等等啊，要一定促进未来你们俩的感情关系，你们的生活，而不是有所影响哈。所以你们需要把你们俩商量完合计完的方案告诉双方的父母，由他们来配合你们，而不是由他们来管理你 们。主导。 对 对对对。 嗯， 对。所以呢既然挺焦虑的，大家谈了半年关系还不错，感情还很好，都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也不要轻易的就说关系就真的出现了什么大的问题，一定要放下，还是有机会的。你和你的女朋友还没有去好好沟通这件事情。 是的。 所以再去沟通一下，把你的想法告诉她，听一听她的想法，再想一想有什么可以和父母来商议的地方。 对，是的，其实说到底婚姻还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 嗯， 刚好从这件事情上开始学习如何做你们的生活的男主人和女主人、 嗯、 啊，自己来拿回这个决定权哈。 对，这一点是挺重要的，对以后的日子都是很重要的哈、 嗯、是， 谢谢肖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探讨一些情感问题，这些问题也都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问题给我们，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在新浪微博可以找到主持人孙岩，也可以给我留言。今天今夜思雨时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让我们放轻松又简单去爱。